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呢？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请周恩来到西安斡旋，最终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晚7点，日军在29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3-4个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了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29军219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兴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兴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哦，荷枪实弹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兴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兴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之时，稽查当局，也就是稽查政务委员会的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稽查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九郎的无理要求。但是呢，松井太九郎继续要求，意思呢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也进，你不让我进我还是得进，你们自己啊看着办。 交涉的过程中，稽查当局收到了29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以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稽查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一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呢找不着部队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这信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那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搁呀？更重要的是，日本本就一直在寻找开战的机会。那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也就是大概相当于咱们的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士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也就是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勇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流水潺潺。但是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和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说这一次事件也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所以这事儿也叫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经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居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伎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掉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那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点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啊？很干脆的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跟苏美两国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一己，承认中国是弱国，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致，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也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呢？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还是要跟你死磕，我们就是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20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了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了。29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29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1000多人的学兵团，他们呢都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是129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的时候，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有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但是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儿发起了进攻。学生军以10条命换1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呢，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以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29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29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的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军在29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29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29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越后撤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是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2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70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2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风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29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29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22天的29军撤出北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之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了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战，直至舍生取义。嘿，你张自忠倒好，竟然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布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呢？但是呢，眼睛所见未必就是真相啊。民众和媒体还真就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还真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他的尊严。咱们的故事讲到这儿，有心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29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嘛呢？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这个非嫡系的29军吗？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29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4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允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那么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呢？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者是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呢？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 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从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北向南去打，变成由东向西去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与其让日本人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了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的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的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了，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儿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还有援助。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呢，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了。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一样，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绝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与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吧，排名不分先后啊。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余继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翠刚还多次和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的部队。这些战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咱们后面再说。甚至连在日本航空母舰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儿，全都给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的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得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军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呢？813淞沪会战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现在就在这个排鞋当中的一道工序叫平底。 走进内联升位于马连道的老鞋厂，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何凯英师傅正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个像小锤子似的工具，敲打着一双布鞋的半成品。 这码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还是这机器不可代替的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机器所做不到的，就是针细线粗，这是咱们手工要做到这种东西。 这么一双由40多种制鞋工具、90多道工序纯手工打造的内联升千层底儿布鞋，需要一名工艺娴熟的师傅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制作出来。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布鞋之所以质量好，首先是用料讲究。 纯棉的织成的这白布啊，没有杂色，不允许用旧布。浆糊讲究都是用的那个高筋粉，它那个粘度啊相当的粘，有些时候要高于咱们那个就是人食用的那种面粉。 除了用料，更重要的是布鞋的制作工序要求那是相当讲究，甚至有些严苛。 像这个底的层数的这个厚度一共有多少层，像男鞋吧，男鞋35层，纳鞋有讲究，在这个每平方寸之内是有81针，不能低于81针。 每平方寸 对 81针， 对，像这个一字底这一双底啊2100多针，要是咱们这个十字底就是4200多针。 内联升制作千层底的老规矩已经传承了160年，从只做男鞋到男鞋、女鞋、童鞋样样齐全，从只做传统布鞋到3000多个花色品种琳琅满目，从我做好了你来挑到你要什么我来做，从等待顾客上门到网购团购等新招主动出击，内联升现在开通了网上商城，甚至在世界杯期间还特别推出了绣有世界杯32支球队图案的定制布鞋。内联升还延续了百年前老掌柜设立屡中备载的传统，为每一名定制用户设立专门的档案，只要一个电话或一封邮件，不用到店，一双合脚称心的鞋就会送到您的面前。在何凯英看来，正是这种变与不变，才让百年内联升屹立不倒，持续辉煌。 像一些这个款式花型必须得适应这个潮流，一定要向前发展，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种工艺。